选会议之优选，让思绪在这里飞舞，让智慧在这里结晶。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建国门商圈会议之优选，让思绪在这里飞舞，让智慧在这里结晶。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来看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天气晴朗，风力有所减弱，气象条件有利于辐射降。明天白天本市天气晴朗，空气质量和能见度俱佳，比较适合假期出行和户外活动，但是仍将持续4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可达6至7级，请提前注意防范。来关注一下具体预报。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北风2、3级见4级，最低温度12度，最大相对湿度。明天白天本市天气晴朗，空气质量和能见度俱佳，比较适合假期出行和户外活动，但是仍将持续4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可达6至7级，请提前注意防范。来关注一下具体预报。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北风2、3级见4级，最低温度12度，最大相对湿度。 协同发展，创业创新，哪些是机会？何处有险滩？技术迭代，服务跃迁，产业实践者，健康投资家，链接资本与医疗创新，与您携手健康，共赢未来。 健康投资家，链接资本与医疗创新，与您携手健康，共赢未来。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投资家节目。 40年前，伟人的抉择改变了我们的命运， 这是高考给我们带来了这个历史性的转变。 40年后，我们的抉择照亮民族的未来。 胡杨是老在沙漠前头紧张，身后是城市是尊重是青山绿水。 天地人，家国情，改革开放40年，融媒体报道，三代人的求学梦。 欢迎大家收听和收看40载励精图治，新时代继往开来，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系列报道，北京城市广播特别为您制作的三代人的求学梦直播访谈。我是今天访谈节目的主持人曹宇。 一位医生，一位院长，一位博士生导师，将这三个身份集于一体的北京医生的职业发展、教学科研的精进，时代带给他怎样的机遇，又经历了医疗领域的哪些变化，为满足民众日益提高的医疗服务需求，他如何带领北京大学国际医院领跑医疗体制改革，如何在医疗临床与创新研究间搭建桥梁，培养医生梯队和管理人才。今天的健康投资家为您播出特别节目，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系列报道，三代人的求学梦。陈仲强，1958年3月出生，北京市人，毕业于北京医学大学骨科脊柱外科，现任北京大学国际医院院长，北京大学第3医院大外科主任，骨科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北京大学第3医院院长，北京大学首钢医院院长，中华医学会骨科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北京分会骨科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荣获卫生部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中国医院院长、医院管理突出贡献奖、中国医师协会中国医师奖、全国卫生系统先进工作者等称号。 小麻脚麻，还有腰痛， 腰痛，但是没往腿上穿 啊， 就是 这腰的， 对， 走路没事吧？ 走路啊。 这个发笨的，不灵活的感觉，发热。 有时候这个啊，进门的时候啊，老想碰门框。 放松，大家放松，哎，那个手举起来，然后，好，放松。来，低头看看，有点往上窜的感觉，是吧？来，举起来， 刚才呢，我们听到的这段录音啊，是陈院长日常出诊和巡房的一个过程。其实陈院长的工作非常的忙，每次的出诊和巡房，甚至在早上八点上班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先想问问陈院长，这么强的这个工作强度，是不是对于很多医学生来说是一个挑战？希望您跟这些很多抱着这种作为一个过来人，现在呢又是作为这个博士生导师，有什么对于这些想学医的孩子想说的？ 我想的这个作为医学这个专业啊，应该说是一个非常具有梦想，或者说对这个事业发展非常具有很大发展潜能的这样一个专业。那么这样一个事业的确定呢，我觉得医学，因为我们有时在跟医学生在讨论这个问题，说我们为什么要学医，和我们如何在学医的这样一个道路上获取成功。我经常给大家讲的一句话的话，就是说所以学医呢，不应该仅仅把它当做一个职业。如果说把它当做一个职业谋生的手段的话，劝大家呢还是 三思。 对，三思。因为这是一个非常漫长的一个过程，它在不断的学习，不断的知识更新，然后不断的实践，不断的提高，这样一个过程当中不断的成长的。那么它的最具要求的变化，由医学的信息快速的发展，知识的膨胀爆炸，需要你不断的去更新，不断的去提高。也就是说选择了这个职业的话，就意味着你要终身学习，终身的去来不断的去改进你的实践，通过提高你的水平，那么这样一个过程将会是非常的辛苦的。所以如果你没有把它当做一种事业去热爱它，去追求它，仅仅作为这个职业的话，你不会取得很好的成功，反而你会觉得非常的乏味，非常的辛苦， 非常的乏味和辛苦哈。这个有一句话在医生当中流传的特别广，叫如果高考的志愿是学医，那相当于你这一辈子都要天天经历高考。 话呢是过了一点，但实际上呢他提到一个概念，就是说你要不断的去学习，查阅文献，更新知识，来提高你的这样一个对整个的医学疾病的诊断的发病机制的认识，这是事实。 因为有很多的我们说的这个专业毕业了之后，这个时候你就可以从事到工作领域了，可能学习的机会没有那么多，但是对于医生这样的一个行业来说，每天都有新的技术出现，每天都有新的设备出现， 对， 所以说一辈子都要在学习的过程当中。 是这样。 虽然现在可能是这个权威人士了，但是依然有很多的领域需要自己去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探索，才能够在医学这条路上越走越远。 对，是这样的。 好，那也请陈院长跟我们说一说吧，因为我在网上查到的这个资料，您是58年生的，恢复高考的时候您是不是第一批参加高考的这个考生啊？ 我是第一批参加了高考，但是非常遗憾呢，因为当时呢我还在农村插队，所以在当时的管理还是比较明确的，所以需要边工作边干农活边复习来准备高考，所以当时呢也这个过程呢也走偏了，对吧？就是说这个高考这个还是它有它的规律，复习的规律，重点知识的把握，所以第一年呢没有成功。 77年的时候， 对， 虽然参加了高考，但没考上。 对，78年再次高考才取得了成功。对， 这个有这个复读的经历，也想问问，在那个年代参加高考，尤其是像您这样还参加了两届高考，第一届虽然失败了，还继续坚持这个信心，当时是什么支撑着您这个求学的梦呢？ 改革开放，这个教育事业的改革恢复了高考，是所有年轻人的梦想， 都在追求， 追求能够上大学，所以那个时候是一种渴望，是一种未来的希望，是一种这样一个心情来面对高考的。 所以说当时这个您上大学的这个心也特别的迫切哈。 当然。 那也跟我们说一说吧，在第一年失利的这个过程当中，是什么让你一直坚持下去？在第二年的时候，您调整这个复习的策略了吗？您刚才说了，第一年又要兼顾工作，同时还得复习，可能这个没有把握住重点，第二年调整策略了吗？ 第二年应该说也还是一直在边工作边复习的阶段，只不过时间会更长了，因为第一年他宣布恢复高考到实行高考这时间很短，大概半年的时间。那么到第二年的话，第一次的基础上的话，这样一个调整，在全面的复习，然后还找原来的中学老师呢也做了一些指导， 哎，这样在第二年呢取得了比较好的成绩。 嗯，所以说在求学这条路上，我们验证了这个一份耕耘一份收获，一定要有所付出，到最后才可以得到很好的一份收获。 非常辛苦，那是这样。 嗯，非常的辛苦， 而且面临很大的压力，因为我们在那个年代，作为一个年轻的一代，他在未来的事业发展，这是我们唯一的出路啊。 嗯， 所以这个也是大家对知识渴望、对未来的这种渴望，和我们能够唯一通过这样一个渠道来改变自己， 嗯， 啊，来实现自己的梦想。 等于说那个时候， 不像现在渠道很多。我这个渠道不行，我还可以有别的渠道，我要去开拓我的事业，开拓我在别的方面的领域的发展。 嗯， 如果能够得到这个体制支持，包括我们资金的支持，或者说，这个在某方面有独特特长的话，应该说渠道还是比较宽阔的。但在那个年代来讲的话，可能我面临的要不然是上大学，要不然农村，务农，或者呢，当时我们大家想，我们这个选择二炮，对吧？这说第二灯泡厂， 二炮是第二灯泡厂，当工人， 对。哎，当然还有包括架子工啊，面对这些的选择，当然这些也都是社会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作为从小在这样一个叫知识分子环境家庭生长，所以我们的梦想是希望能够借助我们的学习，经验，能够我们就实现更大的抱负，这一方面来发挥作用。 所以还是有追求。 对， 当时对于您来说，高考可能是唯一的这条。能够走上您所梦想的这条道路的一个途径了。 对对， 嗯，刚才您也提到了，这个家庭当中其实都是知识分子。那当时选择学医，是不是多多少少也受到了家庭的影响呢？ 那是一定的，因为我父亲呢是外科的医生，母亲呢是护士，那后期呢当然是作为这个护理学院的教授啊，这是这样。但从小在这样一个家庭里，因为我也生长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的这样一个周边 家属大院吧， 在大院，哎，吃饭在北医三院吃食堂嘛，家里也顾不上，是吧？所以对三院的环境的熟悉，对北京医学院，那现在叫我们叫北京大学医学部，对吧？对学校的这样一个环境的熟悉，还有对患者和这个医生的之间的非常良好的相互信赖的这种关系。以及在非常的紧急的时刻，医生奔赴灾区的抗震救灾，也说我们的抗洪救灾，是吧？随时听呼党的召唤，奔赴和是在不定期的这夜班或者夜里情况被叫走到医院来这个解决患者诊治的问题，这些过程应该说从小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啊，所以也定下来当时说对我们的未来的发展，说我应该努力去成为一名医生，成为一名好医生。 所以说从小耳濡目染，让你对这个医学这样的一个专业产生了这种憧憬和向往。其实现在很多人看到这个医生每天像您刚才描述的随时随地可能要奔赴需要他的地方，而且要值夜班，很多人觉得太过辛苦，但是对于小时候的您来说，其实这些都是对于职业的一种向往和追求了。 作为一个医生，他的职业的无上的崇高，哎，他所承担的这样一个救助患者，我觉得他所具有这种价值，非常备受人尊敬。 嗯，我们都知道，其实医学从本科开始就要比别的专业可能多一年的这个学制哈。在您整个的求学经历当中，肯定接受了很多老师的这种帮助和教育。也想问问，在这么多年的教育过程当中，您最难忘的一位老师，如果让您说的话，会是谁呢？ 应该说很多老师都很难忘。 嗯， 而且就医学是一门风险很高的这样一个实践的这个学科。 嗯。 可能你成功了你是英雄啊，大家都竖拇指夸赞，但是失败了呢，失败的风险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这个医患关系相互的充分的理解和充分的信赖，就支托的就是我们的不断的实践，不断的迈进和提高。我们说可以说给我留下比较深刻印象，我骨科的达根廷教授，还有包括我的老师张志虎教授，啊，在那时候我们缺少很多非常有效的手段，但是在治疗的一些理念上说采用的办法，实际上后来虽然手段先进，固定号的先进了，那么他用的还都是这种理念。 嗯， 哎，所以我觉得他们的这个前辈们的所他们的这样一个表率作用和对医学这种敬业这种奉献， 和勇于承担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嗯，医者仁心，在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看着前辈们，我们说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得上，就是为了让患者能够尽早的康复哈。其实我觉得刚才您说的一点特别好，其实医患关系，我们都知道整个的医疗服务体系当中啊，除了医生这一方还有患者这一方，在日常的这种接诊的工作当中，您这么多年走过来，是不是还有很多是患者所交给您的？ 那当然是了，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是讲这个事情，因为作为医学嘛，它是一个就是我们的过去来说，我说从医学的进步发展的今天，应该说这个解决了很多的问题，但是在总体来讲，大家有句话，医学呢是叫我们叫常常在是帮助啊，总是在这个安慰，是吧？真正能够解决的说还是相对是比较少的一块， 偶尔被治愈， 偶尔被治愈是这样的。所以这个过程当中的这种相互的信赖和这个依托，对患者增加治疗战胜疾病的信心，那么同样呢，患者的这种信赖呢，又鼓舞着这个对医务工作者他们的这种创新研发，采用更好的手段更好的技术来解决攻克难题啊，没有这种关系的话，这个工作是很难推动的。这个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密不可分的共存体， 整个医学的发展其实都离不开我们每一位患者了。 对，那当然就是这样。 好，现在呢，您作为医院的院长，同时呢又是我们说骨科方面的这个学科带头人，而且还是这个博士生导师，身兼多重职务哈。但我们都说每一个人的精力都是有限的，您是如何平衡好这不同角色之间的时间分配呢？ 对于医院的发展，这个它还是要有一个相应的叫组织架构和结构，推动着医院的发展，我们只是这个结构上的一个环节。所以在这个架构上的推动和发展，同时还可以保证你有一定的时间能够继续从事临床工作。对于在整个的组合的班子里头，还有全职的主要从事医院管理的，还有一部分既从事临床又进行医疗工作，这两个互相的组合在一起，这样形成了很好的结构。 其实身份变得更加多重，其实对于自己来说也是一个不断在学习的一个过程，不断去提高的一个过程。刚才陈院长也提到，其实一线的这些工作经历对于整个在管理层的这个学习也是特别有帮助的，更能了解一线人所需要的是什么，了解患者所需要的是什么，这样的话可以更方便这种在管理决策的时候去为他们更好的服务。之前呢，我知道你也在英国进修过，其实很多的朋友啊，对于这个出国留学都是特别的神往，也想问问您当时在英国留学的时候，您觉得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让您走出国门到英国去进行进修呢？ 同样在那个年代的话，应该说出国进修学习也是很多年轻医生或者说年轻学者的一个追求，或者说我们需要有这样一个经历。 您当时是哪年去的英国？ 对啊，我是91年在英国，博士毕业以后在三院干了两年，89年毕业嘛，然后到90年到91年才出来国外去进修学习，就是那时候我已经是一个高年主治医生的这样一个水平，在临床在英国临床医院去实践学习。应该说最大的感受呢，应该说是几方面，因为一个是从这个整个诊疗疾病的技术手段，应该在国内那时候差距还是非常大的。应该很多方面是有和无的概念。这个有些方面呢是属于手段和精和粗的概念。那么在管理上的患者的话，那个时候是非常高效有效的管理，比方说骨科的患者的话，比方说做一个髋关节置换的话，也就三四天就出院了，创伤的患者呢可能住一晚上第二天就出院了那么这个像这样的一个这个过程呢，在国内的话呢都是一周两周甚至更长一点的时间那个时候的治疗的手段治疗的理念可能差别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这个出国给我们带来的关系的话，比方说做一个髋关节置换的话，也就三四天就出院了，创伤的患者呢可能住一晚上第二天就出院了那么这个像这样的一个这个过程呢，在国内的话呢都是一周两周甚至更长一点的时间那个时候的治疗的手段治疗的理念可能差别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这个出国给我们带来的关系是观念的转变，这个从治疗手段技术上说我们能一个不断完善技术了解的更多，还要在疾病的治疗的观念的转变，病人的管理的模式的转变带来的这样一个叫视野的开放，对吧？这一方面带来的 很大的变化。 嗯，在那个年代可以直接出国，但是您依然选择了在一线先从事学习一段时间，自己有了实际的需求，了解到自己现在最渴望学习的是什么，然后带着这种渴望然后再去进修。 对，当时是自己是这么考虑的，应该还是定得很明确，就是我的未来的事业是在中国。 嗯， 哎，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个那我说我干个两年以后掌握了基本的一些经验，在出国在深造临床的实践的话，对我可能会收获会更大一点。 嗯， 是按照这个这样一个路线走的。 嗯，先得了解自己的需求。 对， 嗯，好。嗯，那也想问问陈院长，当时在英国进修的这段期间，你也聊到了中国和英国那个时候技术是有和无、精和粗这样的一个差别。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现在您也作为一个我们说教育者，作为一个老师，在整个的教育理念当中，或者说现在整个我们国家的医学发展当中，国内和国外的差距是进一步扩大了，还是说现在不断的我们在追赶他们，差距越来越小？ 那我想呢，是就临床医学的角度来讲的话，随着整个的社会发展，包括中国的经济的发展，这个国家的进步，就一般的就临床医学的各种诊疗的手段和治疗的手段，应该说这距离在迅速的在缩小。 嗯， 哎，而且随着网络的发展，这种技术的转播转化非常之快。就国外的新的一些技术理念呢，它的推广应用的话，可能大概半年或者不到一年就在中国可能 就是 推广也就在应用了。当然在高精尖的方面领域的话，我们还和欧美还是有差别，包括现在我们提倡的比方说精准医学，这基因的检测，还有某些高精尖的某些前沿的一些研究方面来讲，还是存在差距。但总体来讲，这个差距和在90年代初的时候这个差距是迅速缩小， 嗯， 但依然还是在非常高端的医疗的精确诊断手段方面来讲，我们还是存在的不足。 嗯，那在教育这样的一个领域呢，当时您出国的时候，大家伙出国深造的机会多吗？跟现在相比，应该没有现在出国这么方便吧？ 那当然，那是这样。那个时候的机会还是比较少，那个时候要所以选拔优秀者，或者呢也要看机会。或者说在大的城市，北上广还有大的医学中心，它本身和国外呢前期通过前辈啊或者是各种途径搭建好了很比较好的这样一个合作关系，这样来出国。现在呢这种技术的这种推广，包括这个很多这个大的企业，或者说我们的这个叫设备的公司啊，它的也产生一些媒介作用，搭桥和国外这种学习的这样一个交流。 嗯， 所以这个机会要非常非常多， 变得更多。 哎，反而呢现在在有些情况下呢，就在年轻医生如果希望他能够一年到两年出国学习的时候，他有时在犹豫。 嗯， 哎， 原来都是大家抢着去。 哎，对啊，因为现在的这个过程的话，他可能要损失他的收入啊，可能他的岗位出国一年或者两年以后呢，他那个岗位将来回来还会不会有更好的岗位，他有时候会也有些担心。 嗯， 哎，等等这些方面的原因。 嗯，所以说现在的机会越来越多了，当时大家抢破头可能去争一个这样的出国的机会，现在对于很多的医学生来说，这样的机会越来越多，我们的国际交往越来越频繁，我们的医疗技术也是不断的在提升哈。现在我们看到北大国际医院非常的漂亮，整个这个我们说很多的这种影视剧的取景都是在北大国际医院。经过三年多的发展，这样的一个医院，我们也跟大伙介绍一下北大国际医院的技术水平到底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能够达到比如说这种国际范儿吗？ 北大国际医院的发展呢，应该说是非常的之好，是吧？前景非常广阔。对于北京大学国际医院呢，应该说它的这个整个的发展机制啊，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还有北京大学、北大医学部，还有方正集团来共同举办，然后方正筹资运行保障，让北大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以及包括医院管理方面给予全方位的这样一个支持，在保证了这个国际医院是在一个高水平高起点方面的发展，包括人才的聚集啊、学科的建设都取得了非常迅速的进步啊。嗯，也就是说三年，我们实际上是14年12月份才开业，对吧？然后到15年到现在有三年多的时间，我们迅速组建了包括65个的学科向社会开放。那么包括我们在这个开放的基础上呢，就是说北大医学部6家临床学院的优势学科和国建共同组建学科， 还有包括我们开放式学科建设引入了天坛医院的神经外科团队的进入，引入了阜外医院的心脏外科团队的进入，还有在全国呢吸引了很多优秀的高端人才的加盟，应该说达到了北京市大型医院三甲综合医院的学科开设置学科平均水准，就是这样。当然我们和最好的医院那还需要时间，还需要不断的历练改变提升的过程，就是这样。 这个整个我们说医院它也是在一个逐步的学习逐步的这个完善的过程当中哈。 对， 刚才您说了很多，我们说这种我们其他医院的优势学科这样的一个开放，然后呢很多人才的这种引进，是不是也是北大精神，我们说这种兼容并蓄的精神传承下来了？ 对，那当然，因为这件事实际上我觉得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探索意义，这个目标长远目标它所承担的责任叫建设国际一流医院，领跑医疗体制改革。那么在叫我们建设叫健康中国，是吧？这个将来我们现代化强国，人口健康是现有全国的一个重要标志。那么健康呢，人人健康，享有健康是也是中国人的这个一种梦想，是吧？要推动这个事业的发展，光靠国有资产，就靠政府的财政资金是不够的，需要全社会的参与。所以在这样一个机制下，有一种新的机制来作为补充，来作为共同参与的话，对未来发展重要意义，也就是在这个基础上。所以问到北大为什么要干这件事情啊，我们已经很高了，北医说为什么要干这件事情，我这学院也很高了，但是正是在这样叫以国家为己任啊，北医呢其中以这个社会为己任，做这件事情对整个社会发展会产生重要影响，重要的一种探索，所以采用这种全新的机制建设的北京大学国际医院，是吧？这种机制建设，它的探索，应该说它承担重要的责任，所以这个呢是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就干这件事情，是吧？这个回答就是刚才说的问题。那么在这种机制下的发展，所以那么对北大本身也带来一个非常大的好处，采用全新的机制，这么样一个优秀的医院，好的资源，对北京大学未来医学教育的发展，那么可以说开辟了一个新的天空，对吧？否则的话，在什么样情况下，在什么地方呢，我们能够建这么好的医院啊？几乎没有这个， 不太敢想象。 这是抓住了机会，抓住了时机，形成了这么一个结果，所以这个北大来讲，长远发展对北大也是非常大的好处，是吧？为国家做贡献，承担这个责任，同时呢，也形成了一个全新机制的这样一个医院，这样的用于教学，用于培养人才，对吧？用于疾病的疑难诊治的这样一个这个研究，对吧？对提升北大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将会发生重要的作用。 这样的一个非公医疗的补充，不仅仅是我们说服务于患者，其实同时对于我们整个的医疗教育，它也会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为大伙儿邀请到的是北京大学国际医院院长陈仲强，和陈院长一起来聊一聊他的求学梦。下面让我们稍事休息，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陈院长的求学梦。 我不是一块石头，也不是一滴眼泪，我只是一只小鸟，在寻找家的方向。我不是一粒沙子，也不是一声轻叹，我只是一个孩子，在寻找爱的怀抱。 一个香港仔北漂三十年的创业史，一段传奇人生精彩登场。 我是本剧的制作人朱红。话剧《茶餐厅》是为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而创作的一首创业者之歌。作为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度资助项目，国家艺术基金2018年度资助项目，话剧《茶餐厅》第二轮演出即将开始，期待您的关注。 9月21日至9月30日在朝阳九剧场上演，购票关注永乐票务。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监制，北广合艺出品。 颂唱千年运河谣，咏叹改革40年。10月16日，通州大运河森林公园，北京广播电视台、中共北京市通州区委宣传部联合策划“运河潮起40年”听见经典诵读会隆重举行，聆听烟波浩渺的运河声，

包括专家的积累，大家这个这一方面也比较充分， 嗯， 和社会品牌的认同，北医三院对吧？这是在体制内的国家队对吧？这是这样， 嗯。 那么首钢医院呢？因为它是企业医院，企业医院呢，应该说过去有它很辉煌的时候， 嗯。 那么当然，对于首钢整个的集团呢，现在咱们的去产能，首钢本身呢也面临很大的挑战，所以对于医院的发展带来了非常大的冲击。在这个情况下呢，怎么样去发展，把人员组织起来，不要打散，有目标，有方向，有措施，一步一步在这个方向怎么去突破问题的发展，哎，那么这块呢是他面临的任务，对吧？这是这样，这个所以他的压力也还是非常大的。当然北大国际院呢，当然讲这个机制学习，这么大的实体，成功的模式没有，哎，这个成功的办法没有，应该在机制上是探索，对吧？当然是有形成这个机制，怎么把它走活办好，那要做很多的探索，通过你的管理经验，通过我们的不断的创新模式创新和这个工作的推动来实现它的发展。但它也优势，又是我们北京大学品牌，北京大学国际医院，对吧？那么这个在整个运行的保障，通过方正集团我们市场化运作来提供足够的资金的支持，但最大的挑战呢，就是在这没有政府财政资金的补充的情况下，怎么样实现医院的可持续发展， 嗯， 去深化去凝练这样一个过程，这还需要时间，那么这也是挑战， 每家医院都面临着自己的问题，都有新的挑战。 当然是这样的。 北大国际医院2017年度是获得了这个改善医疗服务示范医院的称号，同时呢也获得了全国医院后勤管理创新示范单位的称号。在建立和探索这个国际接轨的中国医院管理模式和标准方面，您觉得整个团队最看重的到底是什么？是什么让你们获得了这样的荣誉呢？ 这个作为大型医院的院长或者专家，想第一学科，第二高端技术， 嗯， 我觉得也说的也都对，啊，这个是作为没有金刚钻揽不了瓷器活，是吧？说我有非常的前沿的技术，非常好的治疗的手段和这个这样一个结果形成的品牌呢，我会吸引更多的患者。错，这个作为医院来讲，要治病，要解决患者的痛苦，是吧？ 嗯， 这样呢，那攻克更多的难关，这是作为大型医院也必须承担的责任。国际院也要这方面要具备这个能力，这个在不断提高，我想未来我们5年到10年的话，我们应该这个达到比较高的这个水准。但是我觉得我们更缺的一种就是医院的这种人文，这个中国医院的这个几个体制的设计的架构或者几方面的原因和它医院这个发展的机制的问题，造成了就是咱们医院的患者人脉5年到10年的话，我们应该这个达到比较高的这个水准。但是我觉得我们更缺的一种就是医院的这种人文，这个中国医院的这个几个体制的设计的架构或者几方面的原因和它医院这个发展的机制的问题，造成了就是咱们医院的患者人满为患，这个狭窄的空间，太多的患者就诊要太短的时间，缺少这种沟通和交流，是吧？我们病的比较多，但是实际上我们对的是人。第二一个，这个患者来的就诊的话，他的太过于拥挤嘈杂环境和流程的不顺畅，导致看病的是一个变成一个很痛苦的过程，所以这个呢，我觉得应该说我们和国际上的医疗的这个差距，我觉得在这方面我们的差距还是太大。 那您作为一个我们说现在也算是医疗行业教育者哈，是不是你也会把这种人文关怀的这种教育的理念融入到日常，比如说带学生的过程当中？ 但是作为临床实践的过程当中的话，我觉得他的老师的一举一动都会对学生产生的深刻的影响，比方说过去我们讲听诊器呢，现在也还在用，但是老师化解还用的少了。但是作为一个案例的话，我们可以讲听诊器在听之前呢，比方老师要用手把听诊器头捂热了，对吧？这很细小的一个动作，是体现了我对患者的这样一个考虑。对于患者，比方说老陈啊，这个他的名称或者是这样尊称，会给患者带来的距离的拉近，是吧？这是这样， 更有亲切感。 对，所以在这个呢，你的分析问题的方法，你的对待病人的这种表述和接人待物，就直接的对学生的产生影响，当然对患者也产生直接影响。我们俩是平等的，是很尊重，你是我可信任的。对吧？其实技术可能大家都差不太多，都 都是一个老师培养出来的，对吧？手术没有差别，但是就是有的患者就喜欢他，不喜欢他，可能很多差距就差别在这个地方。 很多很细小的这个。 他我就愿意信任他，我觉得交给他，我相信他，我觉得能跟他说贴心话。我说跟他呢，我觉得总是有点心里不安，或者说不踏实，是吧？所以我觉得我们讲，这块呢，作为医生的培养，能够更像朋友一样的，或者说我相信你一样，说我把这些话告诉你，来讨论我的病情，对吧？这种过程，所以医生也需要这种环境，患者也需要这种环境，而我们中国大部分医院是缺少这种环境。我不能怪医生，也不能怪什么，我们体制太多的人进入了大医院，这个和我们的运行的机制模式有关系，对吧？这个也和医院的运行发展机制也有关系啊。这个调整呢，当然还需要很多时间，都看到了，但要转变很难，国际也要转变这个事。 我们已经发现了这个问题，现在正在逐渐的去改变它，但是还是需要过程，需要时间。 国际应该说也，我们已经做了很重要的探索，我们推行了一站全程辅助医疗。什么概念呢？在家能挂号，缴费呢不排队，全程呢有陪护，对吧？然后呢一站一次解决问题，这是这种理念。但不是所有病都是一次能解决问题，但这个环节如果做到了，所以现在我们的普通的门诊呢70%都是预约的，那么这个特需门诊的话100%都是预约的，这样的不用到医院再拉走去排队了，约好了什么时间，我们什么时候来。第二一个呢，就是说有不同的各种解决方式，包括取药也好，包括收费也好，是吧？尽量简化程序，你做一次就不要做多次，对吧？当然这样那个通过自助挂号机上、自助缴费机上，包括很多的方式能够解决问题，还包括手机的这个新的各种 支付宝， 对吧？都可以实现这样一个结果，这样的大大的快捷了这事儿，对吧？所以不光他烦，我也烦到医院去排队，对吧？这是这样。第三个找不着地儿。找不到地儿，就大部分检查在一个区域里都解决掉了。大型检查，但没办法，那还得到放射科、到肠科去查。但化验、尿检查就在诊区里完成，不跑了。然后当天就出结果，当天就诊断，当天拿处置方案。 让患者真的是少跑路。 但是你去放射科去，我们通过我们的护士，通过我们的内部流程给他约好，所以这样就大大的对患者产生了便捷。也避免了说在医院有限的空间里的患者来回去跑，交叉感染，带来很多的问题，对吧？这是这样。 这就是我们说的要提升就医的获得感，现在正在一步一步去改变。 对，获得感，对，我觉得确实是在这个包括现在的公立院花大力去改变这个现状。 其实我觉得对于现在整个医疗环境的这样的一个反思，这样的一个改变，也侧面反映出来，其实我们的整个的医疗教育也不仅仅局限于课堂，我们去学技术，我们很多其实就是在课外，在日常工作当中的这些点点滴滴的这种贴心，这种温暖，其实也是在言传身教去影响我们这些，我们说现在想要学医和正在学医的这些学生们。那今天呢，我们也为大伙儿邀请到了北大国际医院骨科的医生温明涛主任医师，温主任做客直播间，和我们的陈院长一起来聊一聊目前我们北大国际医院的整个发展，也和大伙儿一起来聊一聊，比如说像整个这个求学的经历，还有像留洋的一些经历，对于整个日后的这种工作的发展到底会造成哪些影响。下面呢，我们也有请温主任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来，温主任您请坐。先跟我们评价一下，在您眼中的这个陈院长到底是什么样的？因为我听说您也是骨科的，应该说跟陈院长应该是在一个科室这个工作过。那陈院长是不是也是作为您的这个老师曾经教过您？ 对。 跟我们说说，其实很多人对于这个老师还是有点害怕的。您第一次接触陈院长的时候害怕吗？ 肯定害怕。在我眼里啊，这个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陈院长的话，我想应该是用大医两个字。 大医， 对。孙思邈在他的《千金药方》当中曾经提过，什么叫做大医呢？就是大医精诚。所谓的精，就是你的艺术的精湛。陈院长呢，是作为咱们这个国际的知名专家，国内的著名的这个脊柱外科专家。他在这个方面呢，给我们具有很深的造诣。无论是在颈椎、腰椎、胸椎、退行性的疾病，还是这个脊柱的畸形、创伤还有肿瘤方面，都取得非常大的成就。譬如说在早期的时候提出来的最早期的是椎间孔外的椎间盘的突出， 阐述了他的发病的机制以及那个治疗的一些方法，在脊柱的矫形的方面采用了各种的矫形的办法来去处理脊柱的矫形，特别是改良了很多的这种技术，使病人获得了很大的受益。特别是有一个小女孩在曾经是在国际上引起了很大的一个轰动。 我好像知道这个案例，是当时这个陈院长治疗之后还带到了这个达沃斯的这个医疗论坛上，让很多外国专家都特别惊讶。 对， 当初的是应该是在国内展示第一例，第一例呢在国内引起了轰动。那同样在年底达沃斯的年会上，就是欧洲的我们的著名的 AO 内固定协会脊柱学会，它这个全球的一个年会在那聚集在一起，打出这个病例，然后问大家怎么办，大家摇头没办法， 不知道该怎么办， 不知道办法，也就是前路做的，所以就是说那你怎么做的，我把那个片子那个矫形以后打出来以后，大家就全场哇， 原来还可以这样。 然后呢，世界著名的脊柱外科的专家，就是原来诺丁汉的，就是 AO Spine 的那个主席，他边看，因为我在他那做过 fellow， 然后他边看就边摇头，然后就直接说 unbelievable， 不敢相信啊， 不敢相信。一劲儿就说，然后说你怎么做的？我这个怎么做的？他摇头 unbelievable。然后那个，然后大家说，他看完说再看看那个人怎么样吧。那因为年轻的小姑娘，那个当然是在四川贫困地区学霸，当然由于这个后途啊，这心理产业因素不去了，后来这个家里的最后说下跪说你一定要帮我解决，我这一生就靠你了。但这个意图很重啊，在当时没有前车之鉴的情况下，是我们的探索在有一定基础上在创新的方式，就形成结果，就是术前的一个像驼峰一样的锐角的一个后突，术后也很平滑的后背，而且小姑娘还很漂亮。打出来以后又全场哇一声，接着全场的热烈的鼓掌。这就是在2005年的这样一个时期，但也是比较早。现在当然是这个技术推广的应用在全国都遍地开花了。然后这个当然对国外来讲呢，一看那已经见怪不怪了。那个时候是都是这 impressive 啊，就是印象深刻的，是吧？这个都是用的这些词汇来说这些事，这些事情。 其实这个姑娘在这个找到陈院长之前，我知道她其实求医经历非常的丰富，去了很多的医院，积水潭医院也曾经去过，但是专家都告诉她没有办法，不知道该怎么办。这个时候，陈院长通过自己的这种技术把她治愈了，达到了一个很好的效果哈。 这个女孩后来上了大学，然后毕业了，当了这个师范大学，毕业后了当的这个学校的老师，生活幸福， 也用自己的这个我们说所作所为去影响更多的这个人，像陈院长，我知道有很更多的这个人，像陈院长，我知道有很多的技术都是他从国外带回中国，然后进行本土化，甚至在国内是首次使用，都是陈院长所采取的。也想问问温主任，在整个的这个医疗的教育体系当中，您有没有发现现在和我们说在您当时上大学那个时间，是中间也过了不少年了吧？ 对， 这中间是不是也发生了变化？ 对，原来呢就是说是胸椎管狭窄症，在早期的时候，就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时候，大家都对这没有认识。陈院长呢然后进行了一个潜心的钻研，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后来呢就是克服了一个关键的四项技术，对于这个胸椎管狭窄症做到了一个标准化的一个诊断和治疗，制定了是咱们是国内的胸椎管狭窄症椎间盘突出领域里面的标准制定的一个领军人物，规范化的制定者， 很多的这个新的技术手段，陈院长不仅自己掌握了之后，还会制定一个标准，把这样的标准交给更多的人。 对， 陈院长，这样的这个技术或者说标准的这个制定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遇到了很多的这种问题？甚至比如说在教学生的过程当中，会不会有学生也有质疑，说这个技术国外都没有人这个做，或者说国内现在没有人成功，为什么就是您这么大胆就要做这样的技术？ 应该说胸椎管狭窄症呢，因为对它的认识啊起步比较晚，随着影像学的发展，核磁啊 CT 啊这技术的引入推广应用，叫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八十年后期引入，大逐渐呢对它的发病病因有所了解，当然它的临床的规律自然病程还有很多方面不是很熟悉。第二一个呢就是它的手术的高风险性还有不确定性，带来了很多问题，那么所以怎么样把它处理好？所以一个是诊断问题，一个诊疗技术关键的手术技术的问题，还有包括， 当然他发炎病理机制啊，很多这些方面的这个研究，现在呢应该说在全国呢比过去得了更广泛的推广，大家逐步的有更多的认识，但是相对于它的历史还是比较短，所以大家的实践所得的这个结果还有很多的争议。 嗯， 所以这个时候就需要了解到，就是说我们需要能够建立一个标准化的诊断的流程，标准化的关键的手术技术，确保安全，前面确保它的准确，后面技术确保它的治疗的安全。同样呢这样一个技术的推广呢，所以咱们讲大学医院，说我们大型医院或者国家的医学中心做什么的，我觉得这是他的责任，他不是垄断技术，提出解决方案，同时还要推广， 让更多的人学会这个技术，造福更多的这个患者。 对 啊，温主任现在也是这个主任医师了哈，也是经过了很多年资，现在您带学生吗？ 现在也带， 也开始带学生了。也想问问您，在您当学生的过程当中，和您现在已经作为一个老师，您是不是跟我们说一说，比如说从陈院长作为您的老师，您从他身上学到了哪些现在可以坐在您自己身上的这个闪光点，可以再教给后面的这个学生了？ 除了刚才提到的咱们说的这个技术方面， 技术之外， 精嘛，还有一个诚的一个方面，所谓的诚呢就是高尚的一个医德的一个精神，我觉得这一点呢是我们年轻的医生这个是非常需要值得我们去学习的一个地方。 嗯， 陈院长在完成那个繁忙的一个行政工作的时候，总是会要抽出时间来到我们病房内来查看病人，对于术前的病人呢主要制定出一个完善的术前计划，手术之后呢总是要来去关心病人的恢复的情况。 嗯， 对于这种发生的紧急的情况呢，总是第一时间亲临现场来去指导和治疗。我记得有一次是在我值班的时候，一个病人呢发生了一膜外的一个血肿，就是手术之后一膜外的血肿，事后才知道如果说不及时处理的话，这个病人就要瘫了。当时也没有处理方面的经验，然后就给陈院长然后打电话，凌晨两点的时候，陈院长一句话没说，第二天呢还有重要的这个会议，也就不顾这个会议的事情了，然后接着就过来了，然后及时的给病人处理了血肿，避免了一次截瘫的这种风险。事后呢他就告诉我们，就说呢对于这种硬膜外的血肿一定要紧急的处理，如果病人瘫掉的话，他不光是他自己失去了生活的能力，他的家庭也要受累，更多的还会占用了很多的咱们的社会的资源。 所以说在您看来，其实我们的医疗教育不仅仅是技术的这种传承，同时我们这种医德的传承，我们说诚这样的一个精神的传承也非常的重要。 对对对 对, 对。 我们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陈院长就说了，其实学医这样的一个行业是特别辛苦的，我们一辈子不断的在学习哈。那也想问问，作为一个我们说年轻的这样的一个医生，现在又作为这种科室的主力了，也想问问您，现在整个医生的这种培训体系当中，是不是学的东西、学的知识、学的这种新技术、新设备也越来越多呀？ 对，现在的真是日新月异的新的技术的不断的涌现，从我们的脊柱的方面来讲嘛。很多的是现在也是大家都在提的一个精准的治疗，微创的治疗的一些理念，很多的方面呢就是需要我们不断的去探讨，而这种不断的探讨的过程当中，需要我们更多的是运用到临床实践当中来。 学的东西越来越多，甚至有医生在开玩笑说，大学时候学的一个技术，等你毕业了真正走到医院的时候，这个技术很可能已经淘汰不用了。 对对对对对对， 非常有可能。 对， 所以说其实对于整个医学专业来说，我们的日新月异是非常快的，学习也是不断的在进行当中，即便成为了科室主任，即便成为了院长，对于二位来说，现在是不是依然在不断的得去汲取这些营养，然后去丰富自己？ 对对对，真的真是这个样子的。这个新的知识不断的涌现，这个除了完成临床的工作之外，还要学习 新的知识， 做相关的培训呀，读文献呀，真是就和陈院长刚才说的，如果说您没有吃苦的精神的话，建议您三思而后行。 那陈院长作为一个院长，又作为这个学科的领头人，身担多重职务哈，也想问问现在您的这个学习时间是不是被压缩的特别少了？怎么从中间挤出时间来，不断的去学习，不断的去提高？ 其实这个我觉得学习方法也不是说大家简单理解，说我坐在这里啊，我去读这个 读书文献， 很多的好多的这样一个机会，包括。因为我们有非常多的这样一个社会的这学术交流活动，你的讲演是一个学习过程，要不要完善提升，丰富你的内容，从你这个过程听了大家的报告， 也是一个学习过程。 嗯， 啊，了解这个不同的领域它的更深的研究的进展的情况，把它的知识变成你的知识，就是了解。因为你不研究这事，但是你知这个领域里的这些变化的趋势。 嗯， 当然还有这个第三个的时候，我们在临床上的我们的病人的诊疗过程，观察他的变化，方法的取得的结果，啊，它也是在不断的完善你这个过程。当然也包括你还要你的通过临床方法的改进，对吧？这个过去有什么不足，改进的过程也是提取的过程。 嗯， 这是我觉得是第一个。还有包括因为我作为过程的话，我还要参加北大的这个讲课， 嗯， 医学生的讲课，当然和骨科医生的交流的内容不太一样，但你要把课要讲好，你要去备课， 嗯， 你要去看书，这是一个学习过程。所以说这个叫教学相长，我教学生我也要提高，它是这个过程。所以我觉得那个你要做课题做科研，你那就也要看书去研究，你要提高。所以大学为什么大学的这个进步可能会更快一点，教学科研两大这个叫助推力，对吧？教学相长来提高，不断提高你的检验能力，你的学术水平，你的表达能力，你的知识丰富，对吧？在研究的过程当中呢，要不断的去强化你的叫寻找问题的研究问题和确立解决问题的办法，因为在这样一级的医院你就肩负着这样的一个责任，压力很大，但是这事你必须做，所以这样推动到整个的医院的发展和人才的培养就产生很好的助推力。 嗯， 那么可能在一般性的综合医院它缺少这样的任务的时候，你很难外面有一个东西推着它走。 嗯， 而在这个一层的大学的教学医院，它所带来的助推力，那么这两者你作为这个医院在这个工作你就必须要承担责任，所以就变成在体制里头你就必须得跟着走，不跟着走你就出局。所以为什么大学的医院发展更快，它的整个学术水平上涨更高，这和它的定位和它的运转和管理发展机制是密切相关的。 嗯，所以我们在跟大伙说这个求学梦，其实求学梦不仅仅是考上大学或者说考上研究生考上博士的这一刻我们的梦就可以停止了，整个的求学梦其实是持续我们一生的，我们时时刻刻都要不断的去学习。而且就像陈院长刚才所说的，其实不一定非要花很大段的时间专门去看书才叫学习，我们在工作当中，在日常的交流当中，甚至跟患者看诊的过程当中都是学习的一个过程。那节目最后呢，也想请两位跟我们说一说，在两位心目当中最理想最期待的医疗服务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呢？那陈院长先来。 我想的话是医学的发展没有止境，在医学发展过程当中呢，我觉得这个医患的相互信任和理解和支持呢，是我们能够这样推动医学发展一个重要的基础和前提。 嗯， 所以我想在未来的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个关系随着这样一个关系改善，医信的提高，我们来共同努力，来克这个攻克疾病，攻克难关，来为人类的健康来做出我们的奉献。 嗯，还是医患关系的和谐哈。那温主任呢？ 咱们医患互相的这种信任，更多的交流沟通，能够给我们医生更多的时间去研究一些新的东西，发现新的问题，然后解决新的问题。 嗯，所以说整个的这个医学发展过程当中，是医生和患者共同去理解，共同去努力。我们也相信除了像两位一样这么优秀的医生之外，现在还有很多的这个我们说医学生，甚至正在大学，还有就是怀抱着一颗我们说求医梦的这些学生，共同的努力之下，我们的医疗会变得越来越好。那最后呢，我们也用一首歌来结束今天的节目。我们也问问这个陈院长，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我就问过您，让您推荐一首歌，您会推荐哪一首？您跟我们说说，最后用一首歌来结束的话，您会推荐哪首歌？ 我推荐我们的明天更美好。 明天更美好，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这个期待哈。那我们就用这首歌曲来结束今天的节目，也再次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也感谢大家收听。 剧同道，行至远，1039俱乐部约您行走大美世界，品味